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诞辰75周年，朝鲜少年团全国联合团体大会16号在首都平壤举行。大会有各道少年团代表、平壤市的学生少年和加入朝鲜少年团的学生参加。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泰福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、战争老兵和有功者应邀出席大会。大会上记报告后，举行了加入朝鲜少年团的仪式。入团学生跟着崔泰福同志的领唱举手宣誓，干部、战争老兵和有功者给他们系上红领巾，佩戴了少年团徽章。接着有一些人做发言，表示了祝贺。